one curse. 去玉王妃的马拉松爆炸案现场， FBI 调查员在废墟之中找到两个压力爆炸弹，其中最少一个是被人放在深色背囊里面。 压力煲的容量有6公升，里面装有铁片、铁珠和铁钉。由于炸弹是被放在地上，令到里面的武器从低角度袭击途人，所以死伤者大部分都是下肢受到重创。 当中不幸罹难的中国留学生吕令子，验尸官在庭上透露他死状的时候，不其然令人替他非常难过。 他全身多处被金属弹珠和铁钉贯穿，左大腿的皮肤和肌肉被撕开，造成一个很大的血洞，好动物和植物都被切断，导致流血过多而死。相信他在几秒至几分钟内丧生，死前这些伤口都令他痛不欲生。 有人怀疑这种爆炸案可能是政府一手策划的阴谋，甚至当中的伤者都只是将悲情加剧的临时演员。如果阴谋论成立的话，死者的亲属应该会希望亡者都只是在这里演戏，终有一天他们会死而复生，将一场悲剧结束，大团圆结局。 好嘅，但嗱，我就聽得好多好多咧，就係話現場嗰啲傷者咧，就好多係啊老諗啦。咁啊，但係喂，斷估唔到，即係你個死者就一定唔係老諗啦，係咪先？真係要係咪啊？即係有。 其實呢單嘢我都覺得係半真半假，即係佢一定係要有啲人陪葬㗎啦。 係一定 係。但係裏邊咧，主要嘅演出嗰班咧，就係放鏡頭前嘅。 冇錯，佢哋要畫面啊嘛。 已經好深信啦，係嘛你？好深信陰謀論。O K， 嗱，咁我哋講呢個陰謀論之前咧，都要再交代一下咧，嗰個現場咧，我頭先話揾到嗰、那個嗰、那個所謂證物啦，因為嗰個炸彈剩翻啲咩出嚟啊？咁就係剩翻頭先咧，我哋睇一睇第13嗰張相啦。咁就係嗰個壓力煲嘅一個殘骸啦，叫做嚇，一個片啊，一塊咁嘅鋼片。咁咧就話呢個壓力煲咧，其實咧有曬嗰啲商標啊嗰啲嘢嘅喎，即係喺現場就揾到咁嘅嘢啦。就話咧即係6公升嘅一個容量嘅本身。咁亦都咧就揾到一啲碎片啦、鐵釘啊嗰啲咁嘅嘢啦。嚇，咁同埋有電池啦。咁另外最緊要啦，就揾到個背囊。背囊有料到的，看第15張照片，一會兒晏點Adam 會研究一下，是吧？這個背囊呢就極度有陰謀的，你不要看到一劈東西這樣，其實呢是有些東西的，有些蛛絲馬跡可以讓你找到真兇的可能，是吧？那麼好了，說回當時警方其實呢在現場，剛才仁哥說過就說拉到兩個疑犯，那不如說一下其實 CCTV 拍到什麼呢？ 其實 CCTV 咧， 我哋一路出住啲相俾大家睇。 佢影到嘅嘢咧，就係我哋平時做嗰啲嘢嘅啫，都係行下街啊、企啊咁樣嘅啫。其實佢冇乜嘢做過噶。 係啦，咁而家熒光幕上面有頭先有兩個男子嚇，咁啊一個就戴黑超嘅，一個就矮啲嘅，咁啊一個黑色帽，一個白色帽嘅。咁佢哋兩個係咩人咧？ 佢哋兩兄弟嚟嘅，係啦。咁黑色帽嗰個哥哥啦，咁白色帽嗰個細佬啦，係啦。咁就其實事發之後咧，咁佢哋係即刻離開咗現場嘅。係啦，咁係跟住就知道即係警方唔知點解要用最快嘅速度喺唔知喺幾萬人嗰度咧，即係喺 CCTV 你知好多人行過 啊！我呢樣嘢我都正想問 啊，真係好奇怪，眼係瞄到佢兩個喎，同埋 真係奇啦， 同埋黑色背囊呢啲咧，你哋依家都有冇人孭緊啊？即係僅有一個係坐緊噶嘛，係嘛？ 好衝嘅嘢咯，係 咯，咁所以佢係即刻可以瞄到，可以好快喎。 因為咧就呢一個係有個關鍵嘅，咁啊因為有一個人咧，有個證人。就話見到某男子就放低咗一個背囊喺個呢一個人群裏面，咁嗰個人咧就好快咧就 point out 咗係，即係形容俾警方聽，FBI 聽，又有一個咁嘅 咁嘅唔知點樣五官嘅人啦。嗯。啊，咁警方就可以揾啲喺 CCTV 揾到個樣子出嚟噶咯喎。係 咯。靚唔靚？你頭先再問翻我佢個樣係點啊咁樣？因為下邊唔係 Adam 咁嘅樣咯，高高鼻鼻高高咁樣咯。 咁我哋去分翻。 鬚又有戴帽咁樣。 可能我哋 就街都係咧。 你知道我哋分外國人就分唔到噶啦。係咁或者會唔會佢哋自己辨認又叻啲嘅咧 ，Adam？ 好難講，我覺得依樣嘢，因為其實成件事咧，咁頭先阿仁都咁講啦，個兩兄弟啦。有冇陪葬？我自己陰謀論角度去睇咧，就絕對有陪葬嘅，即係等於 MX370 咁樣。咁當然其他今日唔係依個話題啦嚇。咁就講翻即係波士頓爆炸案依一單咧，其實佢哋要嘅係畫面，要個震撼嘅畫面，係啦。個震撼嘅畫面係講緊咩？就係話哇，好緊急啊，好危急啊，甚至乎好多傷亡啊，好多嘅醫護人員走嚟走去啊，要包扎傷口啊。咁其實你見到咧，白車唔多嘅嚇，因為幾架啫。但係咧，其實咧，佢哋就即係好似話，即係我哋香港人叫無事亡咁樣，就係咁。 喺度 好 忙 好忙好忙 啦！救人可以救人。 係啦，咁點解會咁講咧？即係應該我諗啊，花姐都會俾啲圖片俾大家睇下。究竟點解我哋會覺得？但當然啦，我哋有證據先去講緊呢樣嘢啦。咁其實就真係有一啲嘅陰謀論嘅研究者，例如好似我哋咁樣咧，原來係真係 spot out 到有一啲嘅，即係好似頭先阿花姐話，即係老諗啊，就 spot out 到原來真係佢哋啲傷者入邊咧，原來喺之前有啲嘅爆炸啊，或者之前有啲嘅槍擊案度咧，原來出現過嘅。咁依個咁我諗你睇完之後覺得嚇唔係啊嘛，又揾翻呢班人，咁會唔會可能平啲咧？呢班人我唔知啦嚇。 咁但係嗱，頭先呢單係即係咁講咁係啊，我哋依度啲聽眾都成日唔同樣 噶啦，係咪先？冇理由老諗嚟噶嘛，真係 fans 嚟噶嘛， 係咯。咁唔係你高薪平靜嗰 個，我唔係嗰個，我唔係嗰個歌 手。我講多少少啊？我覺得頭先嗰件事就係、是、其實咧。表面上看落，哇，好大鑊啊！恐怖襲擊啊，有呢樣嗰樣啊，搞咁大咁大龍鳳，其實都係四三個人。嗰二百幾人受傷，其實你睇唔到嗰二百幾個人，你就係睇到嗰幾個人受咗傷嗰幾個人嘅喎。你永遠都係 focus 喺嗰個位喎。 咁咪放大佢咯。 係啦， 冇錯。 係啊，即係。講個數字係好嚇，好似好勁咁 啦。你意思係話究竟有冇真係二百幾人咧？ 係啦，咁同埋 或者係只係幾十或者十。 其實數字佢哋公布嘅啫嘛， 可能285個係真係真人嚟嘅喎，係可能真係得5個係老諗，就係鏡頭就係 pan 嗰幾個。 咁但係咁，如果你話即係有3個人死嘅話咧，我就唔相信傷者係太少嘅，我都覺得，即係一定係有好多人係傷咗，但係有冇200幾個我都。即係覺得有傷 狂，同埋有樣嘢啦，即係你搞得恐怖襲擊要多啲人死先好睇噶嘛呢件事， 即係先至 係恐怖。同埋你要多啲人死呢件事係絕對唔難做，如果你有個炸彈嘅話。 因為嗱好簡單啦，嗱 我而家要擺一個，大家都死，仲多過佢嘅分分鐘。 因為波士頓咧，其實大家知道，譬如有地鐵啊，或者有啲所謂嘅比較上繁忙嘅一啲嘅購物區啦，甚至乎商場啦，好似頭先阿仁話齋咯。如果係真係要去做一樣嘢，係令到某一個程度上係講緊100幾十人傷亡嘅話，我可以好肯定，絕對係唔會擺依個位。嗱，點解咧？頭先我講過咧，就係話喺一個嘅終點線度咧，兩邊其實都有人即係企喺度睇嘅。但係嗰班人係咪依班，即係係咪真係咁大班嘅人咧？幾百人咧？我又唔覺得係咯，同埋頭先我啱啱開場嗰陣時都有講啦，嗰個爆炸嗰個威力，其實大家主流媒體睇到砰砰咁樣咯，咁所以依個係比較上係。即係大家有個相確嘅預對。 O K， 咁有啲朋友話今日畫面有啲問題喎，話係咪即係你啲陰謀論嗰啲氣勢太勁啊？咁其實咧就問過啦，咁原來 YouTube 嗰邊有問題係嘛 ？YouTube 嗰邊有問題嚇，咁要去翻我哋嗰、那個即係自己我哋個 website 度睇係嘛 O K， 好。明白㗎啦 ，OK， 得自己搞掂啦，大家或者聽住聲先啦，咁啊或者再重温啦嚇，咁啊都冇問題。 其實如果你話真係要真係要多人受傷或者死嘅話咧，好簡單嘅，起跑嗰度未開始，你咪成堆人喺度咯，你就即係有個袋喺中間就全部哇嗰下仲滾 熱，你就抌個煲落去咪得咯， 就咁樣上面抌落去走咯，或者喺嗰度就咁喺附近咁樣企埋一邊咁咪爆咯，即係唔使等到咁樣散曬先至走去，即係你啲人跑散曬啦，或者各自唔同地方你先走。 咩？甚至乎你唔係喺個跑道度爆嘅，其實佢側邊， 佢側邊爆噶嘛， 係嗰啲旁人嗰啲， 係 旁觀席嗰度爆噶嘛，砰一下，然後隔咗諗一分鐘都唔夠，砰又一下。 你可以講話佢主要唔係想炸嗰啲跑手嘅， 佢主要，我覺得佢主要唔係想殺咁多人，唔係想咁多人死呢件事，我覺得反而係咁樣，要營造嗰個情景出嚟啫。 我覺得背後絕對係有陰謀。 即係你意思話，如果真係恐怖分子嗱，因為頭先我哋講咧，奧克拉荷馬州啦，或者呢、那個 理工大學啦，你一死都是幾十人或者甚至過百人啦。今次是三個人， 仲要是一發生事之後咧。 當然我哋一條人命都不想啦。 總統咧係哇高速行出嚟， 即係 你連查都唔使查下喎，即係出嚟即刻已經係揼落去恐怖，呢個係恐怖襲擊嚟嘅。 咁啊。首先咧，其實佢最初佢都唔係即刻講話恐怖襲擊嘅，咁但係咧就不如我哋嗱少少講翻佢哋有一個，其實佢點樣都有一個叫做調查過程嘅， 有咩？ 同埋有個追捕過程嘅，有。佢攞埋嗰啲片出嚟話俾你聽 ，DNA 點點點都有講嘅。咁佢但係就話咧，即係佢嗱，首先我哋俾兩個疑犯嘅相，大家睇一睇先啦。咁啊，因為未必個個知道啦。咁其實咧就17個張相，唔該望一望嚇。咁咧就佢哋咧就係喺呢個車神。係嘛？嗰度移民去波士頓嘅啦，個兩兄弟啦，咁右邊咧就見到咧就呢一個叫焦哈爾啦，咁左邊咧就係一個叫Tamarin 啦 ，Tamarin 塔梅爾尼人唔知咩咁啦，即係一個好兩兄弟啦，總之佢哋就係 你成日話個細佬靚仔啲噶嘛， 細佬靚仔啲， 講過幾次啦， 細佬靚仔啲嚇，咁佢哋其實咧就細佬咧就係喺呢一個2000年頭啦，已經係去到波士頓噶啦。咁佢阿姨咧就本身住喺波士頓嘅，就申請佢兩個咧嚟到呢一個波士頓嗰度定居。咁啊兩個咧都係即係其實讀書都幾叻噶，尤其呢一個細佬咧即係右邊呢一個即係啱啱判咗刑嗰個啦。 佢哋咩國籍啊？我車神，哇！喺呢啲又係嗰啲即係 公衞分子， 係啦 喺美國咧，原來即係佢哋咧都備受壓迫嘅。都聽翻係嘛？即係 Adam 有冇講錯啊？ 冇 咁，因為佢哋即係其實之後咧，佢喺 E 咧都有走出嚟講啦。基本上佢哋咧就係即係好似二等良民咁咯，即係成日都會譬如有時有啲偷竊啊，或者係一啲劫案啊，或者係甚至殺人啊，都會即係賴落佢哋身上咯。咁佢哋就有啲咁嘅即係鬼屈嘅，成日都會講咁啊。今次咧就啱啱好捉到呢兩個咧，就係車神嘅即係人啦咁樣。所以咧，個陰謀論就更加咩啦？ 更加曲折離奇。 咁啊，但係即係佢哋就即係，梗係話佢哋係想即係做一啲報復嘅行為啦，向美國政府。咁究竟係咪佢哋做嘅咧 ？Anyway， 佢哋最後咧就因為逃亡嘅兩個，就去咗呢一個咧麻呢一個一間叫做Waterfront 嗰個地方啦嘅一個大學嗰度係咪？咁啊，原來嗰間大學咧就係呢個細佬仔裏邊讀書。佢本身裏面讀書嘅，佢本身係一個醫科生嚟嘅，即係阿焦哈爾嘅醫科生。咁佢哋入去逃亡嘅時候咧，就射死咗一個護衛，校警。不過阿 Adam， 我後屘都諗咧，咁其實係邊個射死佢嘅咧？其實有冇人去證實？ 其實冇人去證實到究竟 係警察射死定 係啦，定係有人射死佢咧？係啦，咁呢個其實大家清楚就係成件事就係佢哥就已經死咗啦。佢細佬係啦係啦，咁佢細佬而家就好似頭先阿花家姐話齋啦，就判刑啦，即係入就入緊噶啦。究竟係判幾多咧？呢個大家只係要留意一下啦 嚇。其實細佬當時都傷得好緊要嘅，都好似講唔到嘢咁滯。 冇錯， 咁啊，但係都即係叫留翻條命喺度啦。但係咧最恐怖最恐怖咧就係佢哋咧有一個同學。有一個同學咧，就俾 FBI 拉咗，就話佢哋咧窩藏呢一個疑匪。咁然之後咧，最後咧，佢呢個同學竟然係咧，俾 FBI 射死咗，射咗六槍。咁咧就話佢咧唔合作，話佢咧即係作工嘅時候咧，突然間咧就唔知攞起支筆咁樣嚇，咁咧跟住就射死咗佢啦。 攞起支筆啊，射死咗佢。 真係。 其實咁咧，我真係睇到，譬如康間嗰度啦，即係保安員嗰度啦。咁其實我成日諗緊咧，即係我哋當我戲劇化多啲啦，係咪聽到一啲或者睇到一啲唔應該睇到嘅嘢？而要扒咗佢咧，係啦，咁我成日會覺得會有，因為你捉緊嗰個疑犯，你梗係當中有啲嘢，你唔知路人甲乙丙等一行過，或者你睇真係滴住佢個大佬要開槍扒佢嘅時候，佢喺隔離喎咁樣。 但係事後警方冇交代過呢件事啊嘛，即係究竟你嗰粒子彈咪你來福線係邊把槍射出嚟先？我哋喺香港發生呢啲案，一定要查嘅。 其實佢好多嘢都冇交代到，動機咧， 一條人命冇咗，就完全咧好似冇咗件事咁樣噶咯喎。咁啊，淨係咧就係即係話喺個追殺過程裏面咧，就有人犧牲咗啦，咁樣咯。咁啊，但係呢一個阿哥亦都即係咁樣就死咗啦。咁啊，呢度其實我或者 Adam 可以交代一下啦。其實佢哋啲反恐條例咧，即係佢哋話 如果見到恐怖分子咧，即係懷疑係恐怖分子咧，就已經可以隔散物論 嘅。係啱嘅，真嘅。 咁誒唔需要誒，即係有任何證據㗎啦喎。 唔需要 嘅。即係我懷疑阿 Kenny 係恐怖分子，咁就可以射死佢。 嗱，所以其實咧引發咗我諗大家即係聽眾或者觀眾咧睇到一樣嘢咧，點解一年入邊咧喺美國咁多一啲所謂嘅種族嘅歧視咧，就例如係特別係白人警察咧，點解可以係毆打一啲嘅黑人警察啊？即係你一落車咁，佢直頭唔睬你嘅，揸住警棍，就係咁勾你噶啦。其實 勾都好啊，好和平嘅對待啦。依家喐下就 開槍， 開槍係 啊，冇錯。咁其實佢哋嘅反恐條例係好模糊，可唔可以叫模糊咧？即係好 straightforward 啊，真係叫做。總之，我懷疑某人係一個嘅即係恐怖分子嘅話咧，佢哋係可以用盡任何方法咧去剿滅你嘅。呢個絕對係 用盡任何方法。 係啦，即係唔需要去咩去申請 warrant 去搜查嗰樣嘢，冇㗎。佢哋衝埋去就殺㗎。 佢哋真係太大喎。 佢仲捉捉佢嗰陣時，佢捉兩個人啫喎，捉廿零歲兩個人啫喎，仲要即係嗱，佢話即係其實影到佢冇武器嘅， 係 佢幾千人去捉佢喎， 唔出奇係啊。 同埋現場有呢個片段講翻啦，佢哋係嗌曬救命投降㗎啦。 係啊，有段片係有嗌救命。 係啊，佢哋不斷話唔係我哋做㗎，我哋投降啦咁樣照射。 係啊， 同埋細佬即係佢咪個紅誒嗰啲咩嘅夜視鏡咧，咪見到嗰、那個嗰條船咧，咁啊細佬匿咗裡面噶嘛。 細佬咧就匿咗喺一隻船入邊， 手無寸鐵嘅，行出嚟嘅時候咧仲好地地嘅據聞嚇，咁啊無端端轉個頭咧，佢就已經係滿身鮮血瞓咗喺擔架牀。 係啦， 咁點解唔殺咗佢咧？ 哦，係咯，我又想奇怪，點解又唔殺佢咧？係咪要交代翻俾廣大嘅美國公民睇到啊？我哋真係而家有審佢。 定係本身想殺咗佢，但係佢又真係大命啦，會唔會咧？ 冇得大命嘅，埋得去要冧佢，一定死緊嘅，冇得唔死。係啦，咁我覺得其實應該做台做埋靚啲後邊嗰台戲俾人嚟睇咯。 呢方面有咩陰謀？ 我諗佢哋覺得呢樣嘢咧就係、是。要俾人知道佢哋兩個係一個恐怖分子先，依、這個一定係 flame 咗佢哋先嘅。又係例如頭先我啱啱第一次嗰個時候都有講過咧，點佢背後嗰個動機係咩咧？咁我依家會慢慢交代啦。咁、其實嚟緊嘅情況就係話。點解兩兄弟都殺死曬咁樣？好似頭先阿仁話齋，要依個僆仔死有幾難啫？其實有幾千人追捕佢係咪？但係問題就係話，佢哋要畫面之餘嘅話咧，佢哋要想成件事係要係一個好圓滿，就係話嗱，我而家生擒到一個所謂嘅恐怖分子，我而家拎佢去做受審啊，然後之後判佢罪。咁你唔覺得成件事好似好完美嘅嘛？係咪先？我捉到個恐怖分子，我捉完到恐怖分子之後，我就收埋佢監。成件事係好完美，嗱，我殺死一個啫，我仲有一個冇殺死到啊，咁樣。 係啦，我有機會俾佢反駁㗎，咁樣 係咪？係咪？ 我哋幾民主係咪咁樣啊？ 冇錯，最唔民主嘅國家就係最民主嘅國家，咪就係最唔民主咯。 同埋當時咧，其實咧嗱，話就話殺咗一個同埋拉咗一個啦，你乜嘢都未審嘅喎。咁佢當時咧，但係 FBI 講乜嘢咧？佢 Twitter 嗰度，佢話 The search is done。The terror is over, the justice is won. 跟住公義已經係得到即係個勝利啦。咁人都未捉，又未拉，又未 即係未選就話自己講港姐冠軍啊！ 但我哋係未選已經港姐冠軍啦。咁啊，真係好咩喎？我覺得呢個真係嚇，好離譜喎，真係。 即係佢又有奇怪咧，嗰啲戲又唔係好黏咁樣好似。即係未到嗰一刻，又唔應該去到呢一刻。 因為個背後咧，佢要做咁大壇嘢咧，好似嗱頭先你哋兩位都有講啦，就係即係死咗三個人係嘛？咁死咗三個人嘅話，其實你見到成件事係一場。叫大戲啦，可以咁講啦，就係點解咁多媒體報導啊，又話恐襲啊，而家即係話我追捕緊呢兩兄弟啦，一個死咗啦，一個受審啦。其實佢最大個目的背後嘅話咧，其實都係同一啲政治、宗教，甚至乎係佢要去出兵。去打某一啲嘅國家， 係喂，但係 Adam 話你成日咧，即係圍繞住啲陰謀論咧，會唔會有時諗多咗嘅咧？ 有 冇有時懷疑自己咧？哎呀死啦！我係咪其實係咪諗多咗咧？ 嗱，陰謀論同奇案咧一個共通點咯，咁講啦，就係我哋都會搜證好多嘢嘅嚇，我哋都會去 證據啊， 係啦，我哋就唔係話喂 Adam 中意講啲咩就係飲講， 即係唔係直覺咁樣啦？ 係啦，唔會噶，唔會，我哋都會搜證好多嘢嘅。我時都同啲聽眾都係咁講，就係陰謀論。 是用一些不同的角度去给人看究竟件事是不是真的就是这样发生呢，还是有不同的角度另一个选择给大家呢？樣 因为花花真的是讲证据的， 是啱啱啱， 所以我哋 奇案真的要讲证据， 我就讲感觉嘅啫， 感觉，你都有分析的。 大家会唔会讲呢个噶？会讲噶嘛？ 要讲嗱，但我哋而家开始咧讲咩咧？就讲嗰台大戏先啦。咁啊，不如逐样讲，因为其实咧就有好多好 interesting 嘅 point 噶。咁啊，首先第一个咧，我想讲下就是、一张相系咪？咁啊，一个男人咧。是個報紙寫係嘛？報紙咧就寫出嚟嘅，就話咧有個男人啦，就因為佢諗住喺個馬拉松個終點嘅時候咧，就個女朋友一衝線咧，就向佢求婚，咁啊誰不知咧女朋友咧就係炸死咗。 炸死咗嚇！ 咁我望一望呢張好似好感人嘅相片先。咁啊呢張啦，冇錯，就係呢張。 哇！你加咗好似喎，你開始唔講證據喎，而家。 唔係，咁啊好似。 呢個真係死咗嘅。 那個女人是不是那個頭髮那裡啊？成堆頭髮。 是 其實我見到是個女人，首先。 這個是真的死了的， 這個女人是死了 的。是真的死了的。 是。 但這個不是她老婆來的。 我想未分妻咯。 咦，我唔明咩啊？咁官方又話只係死咗三個人。 嗱，所以有啲嘢咧，嗱，好簡單嘅。有時有啲嘢就係點解佢哋要做一啲咁嘅唔啱嘅一啲嘅數字出嚟咧？其實好多嘅數字都係唔啱嘅。但係問題就係、好似而家我哋去諗一件事出嚟嘅話，當每一個人咁樣數嘅話咧，你係知道成件事咧，其實係咪有咁嘅，即係嗰個所謂嘅數字係咪真係咁準確咧？我有懷疑㗎。 但 係 佢要製造做到恐怖分子是很恐怖嘛，咁點解唔多啲死亡咧？點解要收埋一啲死亡？ 嗱，始終都係 佢可以顯示佢嘅無能啊嘛，即係唔係我一 死咗太多人又拉唔到人噶嘛？ 即係如果唔係我哋不嬲有人喺度部署緊，你點止死三個啊？ 始終都係啱啱啊， 多難講過啊，你講兩句啊，係啊， 始終都係喺美國發生啦呢件事。咁我會覺得呢樣嘢頭先嗱，應該我都會交代背後點解佢哋要做呢樣嘢啦。嚇，唔係話想特登去誣衊呢兩兄弟，甚至乎唔係特登想去做一啲恐襲出嚟。咁其實呢件事咧，我覺得咧，我個人覺得咧，同九一一咧其實幾相似嘅。點解咧？因為其實自己人自己打翻自己人嘅好多嘢都係。 真係唔想相信呢件事。 甚至乎 ISIS， 咁你都知道啦，其實而家一個嘅伊斯蘭國啦 ，ISIS 其實都係分派 CIA 㗎，其實都係美國做出嚟㗎。咁只不過就係喺廣大嘅傳媒，甚至乎公眾或者國際嘅傳媒，佢要包裝到 ISIS 係一個極度恐怖嘅分子嚟㗎嘛，啊咁樣咯。 其實大有大做，細有細做嘅。你平時日常嘅生活，你朋友啊，啲人之間、同事啊，你都不嬲都係做緊同一樣嘢㗎。你而家自己打自己兩錘，跟住轉頭走出去同我話我揼你都得㗎。即係同一時間，即係我舉個例子啊，你明唔明？係啊，即係呢個係，譬如老真，我你要誣衊我嘅，你揼自己兩錘嗰件事一樣嘅嘛。 係嗱，不如咁啦，又。講翻證據啦嚇，咁啊嚟我哋而家好多嘅所謂嘅一啲嘅陰謀論啦，好多喺網度揾到一啲相片可以做啲分析嘅。當然啦，大家仲要分析一下咧，究竟啲相片係真偽啊？係咪啊？即係而家嗰啲咁嘅 PS 咁容易嘅時候，你點知道咧真定假啫？我又唔係炮灰，炮灰嘢咧做呢啲嘢就可以一睇睇到啦，我鬼知啊！咁樣望落去見到佢咁慘，咪以為係真係咁慘啦，係咪先？咁我哋睇一睇啲相片啦。嗱，頭先嗰張話求婚相都係可能係假啦，即係其實佢唔係真係求。 唔係，其實唔係可能假，呢個係真係真嘅， 真係 死咗嘅。 佢可能受傷啫， 係。但係當時有人講話，其實呢個女人冇咁嘅事 啊，冇死到啊嘛，只係砌呢樣嘢， 記者去砌圖片啦。 係。 好啦，咁但係有一啲相片咧， 但係相咧就真係好假啦，真係做得。 係 ，OK， 係但有些相片就很難解釋的，咁我哋不如睇幾張相啦。咁啊，依一度咧要 Adam 去交代一下啦。咁啊，有幾張相嘅，嗱，二十一。係啦，咁啊就見到啦 ，Sandy Hook actors。 Sandy Hook actors 啊，嗱咩意思咧？其實咧，大家睇到咧就係依幅相咧，就係當然啦，同一對夫婦嚟嘅。咁 Sandy Hook 咧，其實咧個校園嘅槍擊案嚟嘅。咁就當然嗰個時係俾一啲媒體做接受訪問啦。原來發覺到咧，佢依兩公婆咧，當然名係唔同啦，係嘛？咁但係咧，原來佢兩公婆咧，仲係喺點解會喺個嘅波士頓爆炸案出現嘅咧？但係個名係唔同嘅啦。你見到咧上面咧嗰個咧係啦。叫做阿 Nick 嘅， 藝名啊呢啲， 啊呢個藝名嚟啊，咁啊擺明係即係老諗啦呢啲係嘛，即係兩公婆其實就即係我想帶出嚟嘅一樣嘢就係話喺 Sandy Hook 呢個校園槍擊案又係死咗。 佢個小朋友，但係喺一個嘅 再死小朋友， 係啦，咁呢一個嘅即係波士頓爆炸案又死一個小朋友，咁你話係咪咧咁樣？ 即係兩次都係死小朋友，係 啦， 用另外一個名咁樣再出嚟， 用一個名去死小朋友，係 啦，再接受訪問咁樣。 是 啊、又是偏偏又訪問到他喎，仲要大頭喎，我哋啲幾難得。 係啦，下邊嗰張就是真名嚟嘅。 你啱啱講話再死一個小朋友， 係啦， 即係你意思話嗰三個頭先我哋一開始講嗰三個之外，你而家已經數多咗兩條人命㗎啦喎。 但係依個假㗎嘛， 假依個假， 依個假㗎嘛， 即係其實冇死小朋友。 其實冇死小朋友嘅。 咁佢又話俾人聽，即係同記者講話， 即係都係要畫面咯，又係要咯嚇，都係要畫面咯。 同埋佢又交到戲咁 樣。係啊，係啊。 咁啊，但係跟住咧，嗱，仲有㗎，仲有跟住嗰張我哋睇網。 有個演員表啊，你慢慢列出。 sorry， 44同45。演員表， 有個演員表， 係啦， 啊呢個喂呢一個我真係覺得幾騎呢個， 呢個真係騎到喎，嗰個招牌笑容係一樣， 係咯，好難講，唔係兩個人。 咁我諗你知道啦，其實左右咁大家都知道係同一個人嚟㗎啦，係咪先？但可能有啲聽眾會覺得喂，張相放大咗啫，係嘛？ 係放大咗喎，其實係放大咗。你後面個畫面都 唔係問花家姐先，花家姐逢係見到呢啲咧，明明係嗰啲都唔係，我覺得我都可以。 後面嗰個畫框嚟㗎嘛， 係其實放大咗嘅。 所以呢個就係一個即係示範，話俾大家聽咧。其實好多好多相咧，有啲人咧，你可以講翻，就有啲人咧，嗰啲叫反陰謀，反陰謀啊！即係佢話你話人哋有陰謀，其實你自己本身就做緊一個陰謀咯。你整呢兩張相比較，又話左邊嗰個落係咪老誒嗰個校長啊？ 係係冇錯冇錯。 嚇，左邊嗰個咧就係當時咧嗰個有一個叫 Sandy Hook 嘅校園嘅，即係槍擊案 冇錯。嗯， 係咪唔記得咗邊度啦？ 係啊係 ，Sandy Hook 係。 係啦，喺個康格列州嗰度。 嗯嗯。 咁嗰度咧就有個校長死咗，就左邊呢個。 嗯。 咁佢咧又話右邊呢個咧。校長咧就竟然喺呢個馬拉松嗰度咧又再出現啦， 唔係佢用呢張相用得衰啊，因為我睇過另外一段片咧，又係講佢嘅，係用真係另外一啲相，另外一 個。唔係佢哋趕時間啊，因為講咗啊，就做啲相嗰時候佢哋趕時間啊， 即係已經知道佢係流㗎啦，係 啊， 即刻及第二張， 即係要放大啊， 咁啊要分析下啦，所以 係啦 ，Sandy Hook 嗰張咧，嗱你見到咧下邊個 banner 點解用紅色？但係隔離嗰張係藍色嘅咧，其實頭先就係講緊一樣嘢咧，就係點解呢兩單案 Sandy Hook 單案。同埋波士頓都會出同一個人咧，咁當然咧，梗係博你哋唔知啦，博你哋唔記得啦呢啲，但係即係 仲有㗎。 但係下一張，我覺得可以再即係深究一下嘅45嗰張啦，咁啊見到有個女人咧， 呢張就真係 就喺度喊啦，係咪？咁啊嗰度有一個 caption 啦，佢就話嗱一見到有兩個框框啦，係咪？咁佢話左邊咧呢個喊嘅呢個女人咧。就是在呢個 Sandy Hook 個校園槍擊案咧，佢就死咗屋企人嘅，咁佢就喺度喊啦，呼天搶地啦。咁而中間你見到佢企喺呢一個室外嘅時候咧，佢喊緊嘅時候咧，就喺呢一個波士頓嗰個爆炸案嗰度啦。 冇錯。 咁即係話咧，點解呢個人咁啱喺幾個月前嗱呢個 Sandy Hook 嘅校園槍擊案咧，只係喺馬拉松嘅爆炸案嘅前幾個月發生嘅啫。咁啊，點解幾個月前咧佢就死咗屋企人？咁佢係咪好多屋企人又咁不幸又係喺呢一度又出事咧？咁樣點解又係呢個人嘅咧？ 我突然間醒起一樣嘢。其實咧，佢講緊我之前睇翻啲資料咧，佢話呢個馬拉松咧係邀請過呢一間頭先呢間小學嘅人去參觀呢一個馬拉松嘅，所以佢呢一堆人去呢度咧 係重疊咗， 係合情合理嘅。但係問題係依家就係講緊頭先講緊嗰啲係有啲已經係出現過用咗第二個名呢度奇怪啊嘛， 係冇錯冇錯， 咁所以。其實不止咁多啊，仲有好多嘅，因為做資料蒐集嗰陣時咧，哇咁多嘅呢啲全部都。 不過我覺得又因為太多嘅時候咧，你未必要逐張即係仔細咁去睇。係。咁啊，同埋好容易有一個所謂印象化咗啊，即係因為當咁多人做，我唔係話即係我唔係話一定唔係真啊，即係但係我覺得有啲嘢要自己去即係再仔細啲睇咯，因為你而家圖像咧太容易即係偽造啊，我覺得。咁啊，當然啦，有啲片睇嘅，我覺得片咧仲可以一間。再睇下翻嚟啊！ 我想問呢張有冇啊？ 呢張係有啊有啊！關於嗰個跛腳嘅， 係啦，嗰張我覺得好震撼嘅。 好啊，嗱，我哋望一望先。我喺度不如講一講啦，對25張相係啦，25張相。咁咧當時咧，其實有一個軍人咧，唔係 sorry， 有一個人啦。 一個人。 嗱呢個人咧，嗱呢個人你要留意啦，就係佢督嗰個恐怖分子出嚟嘅。 係。 就係佢話俾警察聽啦，嗱我就見到有一個人咧，就咁樣嘅。 就係呢兩兄弟啦，係啦，冇錯啦。 咁而佢咧咁巧咧，就炸斷咗腳嘅喎當時。 係。 好啦，咁大家見到咧，佢就坐喺個輪椅上面啦，咁啊成隻腳係斷咗啦，係咪？左邊嗰只腳啊。 冇錯。 咁啊仲有一隻腳嗰層。 嗱，睇下先，嗱，唔好轉住，嗱，大家睇完呢張再睇第二張啦。 係。 其實咧，佢依家咧 隻手咧係扶住個大髀㗎，記住，係啊，因為佢隨時可能。 呢隻 嘢可能係流嘅呢隻腳，係啦，會跌咗出嚟嘅，係啦。咁跟住另外， 咪先睇翻上一張先。咁啊，人工嘅男，因為當時我哋好多人咧，我哋研究過呢張相嘅。嗱，又話地下點解會冇血啊？係嘛？嗰啲血點解又咁假啊？ 同埋咧，我喺我節目都有講過第一樣嘢咧，就係你啲皮膚 點解會咁厚啊？ 點解會咁厚啦？第二樣嘢咧， 但係佢啱啱炸傷咗，會唔會？ 嗱。當然，如果啱炸傷咗嘅咧，一定有鮮血流啦，係咪先？咁第一樣嘢咧就係話，你如果係，我都問過一啲所謂嘅即係急救嘅朋友啦。第一樣嘢咧，你唔會叫個傷者去托住自己兩隻腳，然後去揾個輪椅，唔知車到去邊啦咁樣啦，係咪先？ 即 係你一定要同佢止血先啦，第一啦，係咪？第二樣嘢咧就係我都問過啲，我都問過一啲嘅即係醫生啦，就係如果你咁樣爆到咧，連啲骨咧你出咗嚟。的話呢其實你只不過是可以叫做 conscious 幾分鐘的時間而已，你就一定會暈的了， 因為會 是他還要交到氣，極度痛， 他還要可以托住那兩隻腳這樣，即係你明唔明啊？即 係護衞員咧，話 我唔專業喎， 托幫幫手托一托啊！ 如果佢真係老諗嘅話，真係好唔專業。 即係你係匪夷所思嘅啦。點解我會想即係 pinpoint 呢張相咧？就因為其實發覺到原來依一個老諗咧。之前咧， 唔好意思，暫時你個病先。嗱，大家留意埋個位。嗱，呢張相可能唔係太清楚，因為我要另一張咧，又係呢條友嚟嘅。就佢嘅左手嘅手指尾咧，佢係正常係冇咗嘅，因為一係啦，你哋睇嗱呢張影得唔清楚啦，可能佢屈咗入去啦。但係佢等緊另外一張又係佢個樣嘅身份嗰張咧，係冇咗手指尾，同即係又係講緊話，喂冇咗手指尾嘅喎。 唔緊要，呢個我哋再補充翻。唔緊要。睇翻26先，26。咁當時咧，呢度快啲講啦。你見到中間有個框框咧，其實就係當時有人咧揾到咧，有一個人咧叫做阿 Nick。佢咧其實喺呢個阿富汗戰爭嗰時咧，佢已經係炸 咗腳啦。就已經炸斷咗腳㗎啦。 佢個樣同佢一模一樣。 冇錯，冇錯。 佢話一模一樣，不過再睇埋下一張先。我自己有少少懷疑嘅，因為有人咧亦都係揾翻出嚟啦。其實咧，佢哋只係人有相似。嗱，下面嗰個咧就真係個 Nick 啦，佢自己有個 Facebook 噶。咁上面嗰個咧就係炸傷嗰個阿 Jeff 啦，佢自己都有個 Facebook 噶，就係左邊嘅隻相啦。嗱，你如果你望呢度嘅時候咧，我就覺得其實係真係兩個人嚟嘅，我覺得嚇。 嗱，花家姐要暫完你個病。係呢個。炸傷咗嗰個人咧，入咗醫院之後咧，跟住隔咗幾日咧，有人有記者去探佢或者再影啲身相咧，佢突然間肥咗嘅，同埋嘅手指尾突然間多翻，生翻隻手指尾出嚟。 Oh, okay. 好啦，第一樣嘢，第二樣嘢咧，佢個 Facebook 咧，佢跟住之後呢個人咧就成咗名，問佢波士頓呢單嘢又出書啊，又接受訪問啊， 成咗名， 係啊，就紅咗，但係紅咗咧，跟住咧睇翻佢 Facebook 咧。佢個 Facebook 咧喺呢單嘢發生之前咧係冇任何記錄嘅，舊相又冇啊，資料又冇啊，全部都係喺佢發生咗事之後重新建立嘅嗰件事，係啦，有呢個問題存在咗喺度。 咁啊，Adam 有咩補充啊？關於呢個 人？我絕對深信呢個係一個老諗咯，嗱，因為咧其實即 係又會捧腳嗰個姿態。 嗱，因為頭先阿花家姐你啲相即係冇依張啦，而家睇緊依一張啦，或者我可以俾大家去。去睇睇啦，其實可以睇睇啦， 行出去 係啦，咁啊小心張咪，咪 交俾阿或者 交俾我哋嘅， 啱啱嚟人肉嘅， 係啦，咁咧嗱，點解我會覺得依個有幾似咧？就係 喺 我哋收細少少張相先，因為睇唔到 收細少少張相。 我哋收細少少張相 ，Kenny 係啦係啦， 你冇睇 Big Boys 級嘅咩？係 點啊？ 咁咧，係啊我又慣咗用 iPad 嘅 Big Boys 咁。 唔緊要。 咁咧就你見到咧，其實依一張相就係頭先係正正就係阿花家姐講依樣嘢啦。就係佢阿富汗戰爭嗰個時候咧，其實已經冇咗雙腳噶啦。嗱，依張相咧就同而家依一個傷者嗱，就真係即 係 除非係孖生嘅， 咁 真 係 啦，個樣係好似好似。 會唔會真係有人有相似？你知有啲人真係個樣啦，黃祖藍都咁似啊，邊個啦？ 即係如果你人有相似，仲要係 斷 腳， 隻腳 係啦，咁依個就 咁啊揾嗰個人都揾得好難， 係啦， 要揾一個咁嘅人。 咁啊，依個真係勁勁啊！依個真 咁啊，真係解釋唔到啊！哇，咁多解釋唔到嘅嘢，我哋翻嚟咧，仲有啲嘢更加難，仲更加陰謀啊！翻嚟繼續講啊！ 警匪殊途，人鬼同路，東頭灣道99號。 細到大都好中意睇呢啲嘢嘅，呢個節目準備好充足啦，同埋可以帶俾大家一個